27. 礼赞文殊。一心观礼，法王长子，七佛之师，圣妙吉祥，无垢大圣，愿共众生同生极乐。系心一佛，专称名号，即于念中得见弥陀。一行三昧，大智宏心，文殊师利菩萨。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 底下是文殊，一心观礼，法王长子。过去的习惯，国王是立长子，法王长子呢，就是说这个是要继法王位的，而且是七佛之师。文殊虽然现的是菩萨，文殊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，不但是释迦牟尼佛的老师，七个佛都以文殊为师，都是文殊的弟子。文殊菩萨名号中，圣妙吉祥，无垢大圣，这个名就代表他的德。有些只把他翻成妙吉祥，圣妙是更殊胜的妙，这个名字就更加全面了。这样的大智慧，这个是最吉祥最妙了，殊胜的妙。所以圣妙吉祥啊，这个开明本心啊，你自己的本心是什么？本心是无垢大圣啊，从来没有染污，从来无染污，佢系无垢，佢系大圣啊！从来系不减、不增、不减，系无垢大圣。愿共众生同生极乐，所以咁样嘅，你睇系佛嘅老师，而且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老师。文殊代表什么？代表根本智，禅宗开悟就是先得到这个根本智，文殊就表示根本智，普贤就代表差别智。你得了根本智，还是要度众生，你要知道种种的行动，种种的救度，众生有种种的根器，你要有种种的药，所以种种的病应当应病与药，这个都需要智慧。这个药投错了，你不但治不到病，你还杀了人，容易杀人啊。而家呢个讲法好难啊！呢、这个关系到人嘅慧命，呢、这个唔系一个死嘅。比如话，你着咗凉，你系中咗寒啦，你俾佢咧食一啲热嘅药，食一啲姜汤啊乜嘢咁样，你已经喺度上火啦，你仲去咧系食补药啊？这个某居士啊，他这个已经是上火了，他啊去吃那个生麦饮吐血了。这个不是讲人话人心就边个食都好的，所以呢医生一看啊，你弊了，你吃这个生麦饮啊吃错了，这个呢叫差别智啊。这个文殊代表根本智，你由根本智再产生差别智，这样的大智，而是愿共众生同生 结落。刚才我念的那个普贤菩萨的求生的偈子，是七个字一句，四句。到了文殊这里呢，他将七个字变成五个字一句。愿我命中时，灭除诸障碍，面见阿弥陀，往生安乐刹。四句内容完全一样，但是字稍微有一啲变化，七二就变成咗五言啦。佢而且喺文殊波野经讲到一行三昧，呢、这个系文殊所特别提出嘅一行三昧，就做呢一件事，呢、这个就可以入三昧。呢、这个一行三昧就系系心一佛，专称名号。你把心中就集中喺一个佛嘅身上面，专称呢一个佛嘅名号，即于念中得见。佢啊，原来嘅呢个得见比佛，我哋呢度既然系念啊，就都系念嘅弥陀啦。呢、这个当然系得见弥陀啦。呢、这个就系讲啊，佢呢个一行三昧里头，所以文殊佢呢个一行三昧啊，唔系完全都系，正系啊，我哋呢个清明念佛往生啊，咁样啊一个同样嘅主张。而且系心喺一个佛上头，就喺阿弥陀佛上头。你连本师释迦牟尼佛都可以唔念啦，呢、这个念佛啦，你唔使观想，唔使做乜嘢，你只要清明号就咁样就够啦。你就喺呢个念中啦，喺呢个念念之中，自然而然就见到彼佛啦。呢、这个系一行三昧啊，呢、这个呢系了不起嘅三昧啊，呢、这个大智宏心啊，呢、这个一行三昧，呢、这个系殊胜嘅智慧。所以冇殊胜嘅智慧，你唔能够相信咁样嘅事情。二，咁殊胜嘅果实就系咁简单，你念一个名字就能够成功。所谓嘅呢种怀疑就系属于情见啊，情见之中，因为喺情见之中，世间上冇，常识中冇咁样嘅事情，所以呢，而家我哋呢个都系打破常规啊，系文殊师利菩萨